的脚步从没有停影息，等待着月夜的星空，等待着清晨的光线，一颗期待你的真心充满了甜蜜，一个永恒的梦啊，梦里只有你，一份浓浓的爱呀，爱只限陪伴你一生。